格林童话大拇指汤姆支持我为 LibriVox 提供了录音， LibriVox 录音都是属于公众所有的，如果你想取得更多资讯或想加入义工行列，请订阅 LibriVox.org 网站。格林童话大拇指汤姆。从前有一个贫困的樵夫，夫妻两个一直没有孩子。一天晚上，他坐在自家小屋的火边想着心事，妻子坐在他的身边纺着线。樵夫说道，我们坐在这儿没有孩子嬉闹逗乐，这是多么的孤独啊，看别人家有孩子，家庭显得多么幸福欢乐。你说的不错，妻子发出了同感，叹了一口气，转动着纺车继续说，如果我们有自己的孩子，哪怕只有一个，也将是多么的幸福啊，即使这个孩子个头很小，我们也会全心全意地爱护他的。过了一段时间，这位善良妇女的愿望真的实现了，正如她所期盼的一样，她生下了一个小男孩。孩子生下后身体相当健康强壮，但个头却比大拇指大不了多少，可他们还是说真棒，尽管他这么小，但我们的愿望毕竟实现了，我们用我们全部的热情来爱护他，因为他太小，所以他们叫他大拇指汤姆。虽然他们尽量让他多吃，可他就是不长高，始终和他生长时一样大，不过他的眼睛底却透着一股灵气活力，不久就显露出他是一个聪明的小家伙，做事总是有条不紊，令父母相当满意。有一天，樵夫准备到树林里去砍柴，他说，我真希望有一个人能帮我把马车赶过去，这样我就快多了。嗨，爸爸，汤姆叫道，我来帮你，我会按你的要求及时把车赶到树林里的。樵夫大笑起来，说道，这怎么可能呢，你连马的缰绳都够不着呢。爸爸，没关系，汤姆说道，只要妈妈把马套好，我就待在马的耳朵里，告诉他往哪条路走。爸爸只得答应，好吧，那就试一次看看。说完，他自己一个人先去了。出发的时间到了，妈妈把马套套在了车上，将汤姆放进了马的耳朵，小人在里面坐好后便开始指挥马匹上路，当他要走时就喊我驾，要停时就喊吁吁，所以马车有目的地向树林走去，就像樵夫自己在赶车一样。走了一会儿，车跑得快了一点，汤姆马上喊道，喔喔。就在这时，过来了两个陌生人，他们看到这场景，一个说，竟有这种怪事，一辆马车自己在走，又听见车夫在叫喊，却看不到人。另一个说，是有点奇怪，我们跟着马车走，可它到底会往哪儿去？这样，他们跟着马车走进了树林，最后来到了樵夫所在的地方。大拇指汤姆看见他爸爸，马上喊道，爸爸，来看呀，我在这里，我把马车安安稳稳地赶来了，现在把我拿下来吧。他爸爸一手挽住马，一手将儿子从马耳朵里拿出来，把它放在麦穗上面。汤姆坐在上面高兴极了。但两个陌生人一直都在一旁注视着，看到这一切，惊奇的连话都不知道说了。最后，其中的一个把另一个拉到一边说，如果我们能得到这个小孩，把他带到各个城市里去展览，他一定能使我们发财的，我们就得把他买下来。于是他们走到樵夫面前，对他们说想买这个小人，还说道，他跟我们在一起会比和你在一起要好得多。父亲说，我自己的心肝宝贝儿比世界上所有的银子和金子都要值钱得多。在汤姆听到他们所做的交易后，他爬上爸爸的大衣，到他的肩上，悄悄地对着他的耳朵说，爸爸，把钱拿着，让他们带着我走，我很快又会回到你的身边的。于是樵夫最后同意以一块大金子把汤姆卖给这两个陌生人。其中一个问汤姆，你想坐在哪儿？嘿，就把我放在你的帽檐上吧。对我来说，那是一个很好的阳台，我能够在上面走动，还能沿途看看田园风光。他们满足了他的要求。汤姆 和他的父亲告别后，他们带着他离开了。走到黄昏的时候，小人说，我困了，让我下来吧。直人把他的帽子取了下来，将他放在路边田地的一块土块上面。汤姆却在犁沟之间跑来跑去，最后溜进了一个老鼠废弃的洞内，叫道，主人们晚安，我走了，下一次可要留点神，小心的看着我呀。他们马上路过来，用手杖捅进老鼠洞，折腾了好一阵子，但一切都是徒劳，因为汤姆已经爬到里面去了。不久天完全黑了，他们只得空着两手垂头丧气的走了。汤姆确定他们已经离去后，从地里洞里爬了出来，看见外面那么黑，他有点害怕，自言自语道，在这种田地里走多危险啊，天这么黑，一不小心把这些大土块掉了下来，我的脖子会摔断的。幸运的是，他找到了一个大的空蜗牛壳，他兴奋地说道，谢天谢地，我现在能够在这里面好好的睡上一觉了。说完就爬了进去，他正要入睡，忽然听到有两个人打这经过，其中一个人对另一个人说，我们怎么偷那个财主的金子和银子呢？汤姆听后马上大声叫道，我来告诉你。小偷听见后大吃一惊，问道，这是什么声音，我明明听见有人说话。他俩马上留下来敬神的听， 汤姆又说道："带我和你们一起去，我很快就会让你们知道是如何偷了那人的钱财。"两个小偷说道："可是你在哪儿呢？"汤姆回答说："你们在地里找吧，注意听声音从哪儿发来的。"最后，他们找到了他，把他拿在手里，问道："你这个小顽童，你能给我们做什么？"""我能从那人住的房子的铁窗栏之间爬进去，把你们所有的东西扔出来。"这是个好主意，小偷说道："走吧，我们来看看你能做些什么事。"当他们来到财主的房间时，汤姆悄悄地爬过窗栏，溜进了屋子内，然后尽力大声喊道："这儿所有的东西你们都要吗？"听到他的叫喊声，两个小偷大吃一惊，急忙说道："嘘，轻点，说的小声一点，你会把屋里的人吵醒的。"但汤姆却装作没有理解他们的话，继续大声叫道："你们要多少？要我把所有的东西都扔出来吗？"这回他的说话声被睡在隔壁房间的厨娘听到了，她从床上坐起来，张着的耳朵凝神地细听。这时，两个小偷听到他又大声说话，更加慌了，撒腿就往回跑。跑了一段，又觉得有点不甘心，于是又鼓起了勇气，说道："这小家伙是把我们当笨蛋来捉弄，我们不要被他吓住了。"所以他们又回来，轻轻地对他说："现在不是和我们开玩笑的时候，快把钱财扔出来吧。"汤姆又敞开嗓门叫道："好的，你们把手伸过来接吧。"厨娘这回听得相当清楚，马上从床上跳起来，冲过去将门打开。两个小偷就像夹着尾巴的狼一样，急忙逃走了。厨娘四下瞧了瞧，什么也没发现，又走进去点了一盏灯。等她回来时，汤姆已经溜到谷仓去了。厨娘将屋子的每一个角落都仔细看了一遍，还是没有发现异常情况。她以为自己是睁着眼睛在做梦，便又回到床上睡觉去了。像汤姆在草料堆里爬来爬去，最后找了一个很舒适的地方躺了下来，打算等天亮后再起来上路，回到他父母的身边去。天有不测风云，人有旦夕祸福。第二天发生的事对拇指汤姆来说真是太残酷、太痛苦、太不幸了。这天天不亮，厨娘就起来了，她要去给牛喂草料。她径直来到草料堆，抱了一大捆给牛吃。小汤姆正在这捆草里睡得正香，茫然不知所发生的一切。牛慢慢的吃着，竟连草在小汤姆一起卷进了嘴里。待他醒来时，他已经到了牛的嘴里。呜呼哀哉！小汤姆叫了起来："我怎么滚进磨粉机里面来了呀？"但现实已容不得他去想了。为了不让自己被卷到牙齿中间给咬碎，他不得不全神贯注地运用自己的聪明和灵巧来躲避。最后与草料一起进了牛胃，来到牛的肚子里面，他什么也看不到，叹道："这地方太黑了，他们一定是忘记在这房子里设窗户了，太阳光射不进来。可是点一个蜡烛也不赖呀。"尽管他已经很不幸了，现在又到了这个他一点也不喜欢的地方。更糟糕的是，草料进的越来越多，他所能够待的空间越来越少了。情急之下，他放声大叫道："不要再给我送草料来了！不要再给我送草料来了！"那女仆此刻正在挤牛奶，听到说话声又看不到人，并且这声音分明就是她昨天晚上听到的同一声音，吓得从凳子上跌了下来，连进来的桶也给打翻了。他慌慌张张地跑到他主人那儿说："先生，先生，这牛在说话嘞！"可他的主人却说："你这妇道人家一定是疯了。"随即，他与女仆一同到牛栏里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。他们的脚还只是刚刚伸进门槛，小汤姆又叫道："不要再给我送草料来了！"主人一听也吓了一跳，他认为这条母牛一定是中邪了，急忙叫人把牛杀了。牛杀死后，沾着大拇指汤姆的牛胃被扔到了对面的粪堆上，天天外面没有了动静。汤姆才挣扎着往外爬，可牛胃里已装满了草料，他爬起来很吃力。当他费了九牛二虎之力，刚刚把头伸起来时，新的灾难又降临到他的头上。一只饿狼跳了过来，一口气将整个牛胃连着汤姆咽到肚子里去了。尽管如此，汤姆并没有灰心丧气，他想狼也许可以边走边与他聊天，于是他大声叫道："亲爱的朋友，我能带你去一个地方，那儿有好多你爱吃的东西。"狼听了也不管这声音是从哪儿发来的，连忙问道："那地方在哪儿？"汤姆就把他大爸爸住的地方一五一十地告诉给狼听，然后又说道："你可以从排水沟爬到厨房里去，在里面你可以找到蛋糕、火腿、牛肉以及你想吃的各种东西。"狼不等他说第二遍，趁着漆黑的夜晚来到他爸爸的住处，从排水沟钻进了厨房，开开心心地大喝起来。待狼吃饱喝足后，再想出去可就不行了，因为他吃的太多，肚子胀得大大的，再从排水沟出去已经办不到了。汤姆估计差不多了，就放开嗓门大喊大叫起来。狼急忙说："你安静一点行吗？你这样会叫喊，会把屋里的人吵醒的。"小人说道："我怎么了？你现在吃饱了，快活了，我也想快活快活呀。" 说完，再次敞开喉咙，又是唱歌，又是叫喊。这一来，樵夫和他的妻子被这声音吵闹醒了，他们急忙起来，由厨房的门缝往里一瞧，看见里面竟是一条狼，他俩这下可吓了一跳。樵夫赶忙去拿了一把斧头，又给他的妻子拿了一把长柄的镰刀，对他说：“你跟在后面，等我一斧头砍了他的头后，你就用镰刀割开他的肚子。”汤姆听到这里，连忙喊道：“爸爸，爸爸，我在这儿，狼把我吞到肚子里去了。”他爸爸一听，兴奋地说道：“谢天谢地，我们又找到我们的宝贝儿子了。”他担心妻子会割伤自己的儿子，马上他把镰刀扔了，自己拿着斧子对着狼头狠狠地劈去，正劈在狼的头顶，狼死了。他们切开狼的肚子，把大拇指放了出来。啊！他爸爸舒了一口气，说道：“我们真为你担惊受怕呀。”汤姆回答说：“好了，爸爸，我们分别之后，我周游了不少地方，现在我真高兴又呼吸到新鲜空气了。”哦呦，你到了哪些地方呀？爸爸问道。我钻过老鼠洞，逮过蜗牛壳，进过牛的咽喉，最后又到了狼的肚子里。不过现在我已经安全完好的待在这儿了。儿子说完，他们齐声说道：“谢谢老天爷，我们再也不把你卖出去了。即使是用世界上所有的财富来换，我们也不卖。”说完，紧紧地抱起了他们的儿子，亲个不停，并给了他好多好吃好喝的东西，又拿来新衣服为他换上，因为他原来的衣服已经在这次历险中完全破损了。大拇指汤姆，晚安。